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两部分内容。首先呢，我们将延续昨天的话题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韩冰法官，跟大家介绍了发生在铁路以及铁路周边的一些盗窃的案件。昨天呢，跟大家讲了好几起哈铁路法院真实审理过的案子。那除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所讲到的案件之外，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除了在候车大厅除了在这个火车站的周边，在火车车厢之内还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哎，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继续邀请到韩冰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那介绍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我们将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方面涉及到旅行的内容。我们大家出去旅行，除了乘坐火车，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呢，就是飞机。坐飞机一定是要首先买票，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购买机票。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您购买机票的这个票号呢？如果一旦票号出现了问题，您又能不能够如愿的乘坐上飞机呢？哎，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部分，就请到另外一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以及因为这个飞机票的出票出错了票号而引发的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首先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这起案件呢是在高铁上发生的。我们知道高铁上呢其实监控呢覆盖面是很全的，但是也会有一些监控的死角。咱们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一个高铁列车上的盗窃案件，而且盗窃金额比较大，是12万。这个 现金吗？ 对，现金。被害人是一个单先生，这单先生他随身携带这12万啊，是用于给他老母亲治病的。当天呢，他说他妹妹从银行取了现金，他就随身携带着这个现金坐上了高铁，想拿到北京来给他的妈妈进行医治，相关的医药费用。可是不幸的是，他这12万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这个他单先生发现了自己的钱被偷了之后，于是上西站派出所进行了报案，说他这个钱已经被偷了。 那他钱是怎么被偷的呢？ 后来根据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就发现因为咱们现在买票呢都是实名制的，公安人员就发现当天购买车票有3个人，分别叫龚某某、韦某某、梁某某，其实呢都是本案中的这个被告人冒用的这个身份信息。本案被告人冒用的这些人的身份信息购买的这种短途车票，乘坐了高铁。乘坐高铁，这个高铁还没有发车的时候，单先生也是太大意了，自己把12万放到了行李架上，然后下车去抽烟。 是这样。 在他抽烟的这会儿功夫，本案的被告人一共有4个，这4个被告人他们也是团伙作案，有寻找目标的，有是去放风的。然后这个本案的这个主要的主犯，这老黄，他就寻找到这个作案的这目标，翻到了在行李架上单先生的这个包，一看里面有巨款12万，于是他就把这笔钱偷了，又赶紧转移给他背后的另外一个人。他们这其他的还有2个被告人呢，在旁边进行了盯梢，还有一个被告人呢去盯着这个单先生。 对，如果一旦他回来了，赶紧告诉别人。 对，他们这个形成了一个模式化的作案。这个老黄得手之后，其实使了个眼神儿，就通知到了这其他的这几个被告人得手了。于是他们就一起赶紧下了高铁，鱼贯的从这个出站口出去了。之后他们又把这12万呢分赃了。 哦，等于说他们是偷成之后赶紧下车跑。 偷了以后赶紧下，因为他们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买的这个短途车票上的高铁嘛。所以一旦得手了就马上下车。赶紧走人，赶紧出站。 哎，那单先生后来是什么时候发现钱没的呢？车已经开了吗？ 对，这个单先生是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包里有一个水杯，他想喝水，拿水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钱没了，才进行的报案。 哦，天哪，这也太大意了。他的东西是车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已经没了。 对 对。 那么在车开的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再检查一下。那就后来这几个人抓住了。 对，这几个人都被依次到案了，依次被抓住。但是这12万他们是无法全部退赔的，只有这个老黄就是主犯赔了8000块钱。 哦，那是单先生损失大了。 是 吧，为自己的这样的疏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里面您觉得能够提醒我们旅客一些什么 呢？咱们旅客呢坐车的时候，尤其是携带这么大笔现金，还要像咱们本案中的这个单先生一样下车去抽烟，这个是最为不当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咱们既然携带了这么大笔钱款，就要随时的把这个钱款或者背包啊随时背在身边，不能说是直接放到行李架上就去干别的事儿，喝水啊上厕所啊，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的注意。像本案的这种团伙作案是防不胜防，而且高铁的监控它也不是每个角落都能覆盖到，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像本案这个证据呢就是没有监控录像的，只能依据被告人的口供供述来证明他们确实偷了这12万。 哎，那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案件哈，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能够提醒我们大家，您今后在不管是乘坐高铁出行，还是乘坐其他的火车出行啊，还是在这个火车站周边买票也好，候车也好啊等等，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财务的看管啊也一定要注意。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韩冰法官，谢谢韩法官。 哎，谢谢大家。 好，韩法官，再会。 哎，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倒也罢，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中，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哈，因为机票出错了票号而引发的状告机票代理网站的这起案件。机票的票号出错到底原因在哪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院最后又是如何处理这起纠纷的？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胡光法官。胡法官您好。 你好。 现在很多朋友出去，不管是商务出差啊，还是旅行，通常都会通过网络来购买机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真正啊，从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买机票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是也有。 对。 绝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会通过携程啊、去哪儿啊，这样大的票务网站来购买机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就是一个票务公司通过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大的票务网站购买机票，但是呢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呢引发了一个涉及到欺诈的这么一起案件。那么您呢先把这个购票的过程和发生纠纷的过程跟大家先来说一说。 好的。这个案子案情比较简单，是16年7月1号，这票务公司在去哪网

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所以最好还是说这种订购机票的话，最好是到这个正规的这种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那种大的正规的网站， 嗯 啊，去这个订购，不要去那种小的那种代理商啊，这种票务公司，存在很大的风险。 对，去哪儿网应该也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票务平台了哈，但这里面它是也是出现了一些瑕疵，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那好在它后来及时补救了。 对对。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除了这块需要我们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注意之外，在法律上还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做出提示的地方呢？ 通过这个案子，就是想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的话，现在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55条来主张这个三倍这个价款赔偿，它是有这个条件的，一是你本身你原告起诉的时候你是需要注意具有这个消费者这个主体身份的，像本案中那票务公司就不属于这个消费者这个身份，展开一点就是说，目前来说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职业打假人，也就是这种知假买假，他们这样的人是否具有这个消费者身份。根据这个17年5月19号最高院办公厅对这个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90号建议的一个答复意见，就是说考虑到目前这个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目前是考虑是在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之外的情形，是要逐步限制这个职业打假人的这个牟利性的这种打假行为。所以司法实践中是将越来越倾向于就是否认职业打假人的这个消费者身份。目前已经就是说出现很多法院的这个案例，已经驳回这些职业打假人的三倍索赔、十倍索赔的这种诉讼请求了。 但是要认定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应该说，这个举证责任在谁？ 这就需要被告来主证了。 被告来举证， 对，一般是这个被告商家，他们来举证证明这个原告他是属于这个知假买假这种职业打假人。原告 但这证也不好举啊。 通过一些，比如说原告他一次性大量的购买一大批的价值巨大的这种商品，比如说他超市里面买一个这个食品，他一下子买个上万的食品，这是一个叫什么旁证吧，也不属于这个直接证据，或者说他这个商家能够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这个原告曾经在其他这个法院或者是这个法院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子，都是说可以尽量充分举证，使法院那边那个认定原告他是属于这种身份。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要成功索赔的话，还得提交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个经营者他有这个欺诈行为。如何认定欺诈的话，就是我之前曾经说过，要根据这个民法通则这个意见第67条的这个解释，它是有那么几个要件的。实践中这个法院要认定这个欺诈的话，是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块的话，这个原告这个举证责任是在这个原告这一块，原告这边也要充分这个举证。这个实践中就是常见的这个欺诈行为啊，你比如说这个销售这个掺假的、掺杂的、以假充真的、以次充好，这肯定是欺诈，或者说采取这个虚假或不正当的手段，使这个商品分量不足，销售这个处理品、残次品，这个谎称是正品， 对，还有虚假宣传的， 对，虚假的以什么虚假的这个清仓价、甩卖价、这个最低价、优惠价这种欺骗性价格来销售商品，这里就是很多这种欺诈行为，实践中也是法院这边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总结和这个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指导的这个意见， 把握的标准， 对， 是吧， 所以肯定是法院这边肯定会尽量维护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没错没错。我们在这个每年315期间也跟大家说了不少涉及到消费维权的案件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啊，315不仅仅是3月15号那一天啊，天天315啊，我们大家呢时时刻刻要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明明白白消费啊，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要及时反映，及时来主张您的权利。好，那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胡光法官，谢谢胡法官。 好，谢谢。 好，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